about you. John Legend 的这首 God Only Knows， 听到的这个女生呢，也会感觉到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棒。她是新西亚，啊，曾经是获得过第70届的。大家确定一下，第70届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女主角，所以唱过音乐剧的这个女生呢，一听出来就知道声音真的不一般。再次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017年2月17号，星期五了。那今天的北京呢，上空的这个天气啊，上空的天气，是因为今天北京的天气呢非常的晴朗，真的早上拉开窗帘的那一下呢，会感觉到有点小小的惊喜。蓝天那也会给人一个还不错的心情。在这儿呢，今天一个小时当中分享一些音乐，同样也欢迎各位来到两个地方来跟我进行交流互动。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早上呢，就听到有同事在说这个月会怎么过得那么慢呢？其实这个时间过得已经很快了，看一下下周就已经到了月底，这也算是除了天气之外的另外的一个惊喜。周迅，《这世界唯一的你》。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温暖着我不安的心，你 最闪亮的眼睛，在遥远星球的你，让我用甜蜜的耳语告诉你，我会一直在这里。给了我这世界唯一的你， 这世界唯一的你。这首歌呢，其实是做给孤独症患者的一首歌曲，但如果你不知道这样的背景呢，也会理解为它是一首情歌，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有一些歌曲呢需要用华丽的唱腔去演绎，但是一些歌呢就需要很干净的，而且有一些质朴的这样的声音。虽然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歌手，但是周迅唱的歌呢总是非常有自己的风格。下面的这一位呢，当然也有很强烈的自我风格了，而且呢，他有很极端的两面，一面是安静的，唱什么歌都是娓娓道来，而且会用他那种有一点平铺直叙的那种表达感动到你；另外一面呢，就是自称是精神病院的院长，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来听一下他送上的这首《四季圈》。 还要过多久？

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呀，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打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突然发现了今天送上的这些歌曲都特别适合刚刚过去的那个情人节。特别的人来自于方大同，可能对于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人来说呢，另外一半就是自己那个非常特别的人。也有人说这首歌曲的是方大同为了迎合市场而做的歌，跟他早期的风格有点渐行渐远了，但是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方大同。我觉得一个人有才华呢，是要看他究竟想要怎么去用，同时也非常期待方大同的新歌。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为你带来好音乐，晚间的重播18点到9点。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再来听一位老朋友唱的歌吧，张信哲《爱你》。没错， 路口。 错，这是张信哲为电视剧《古剑奇谭》来唱的一首插曲，跟他唱的其他那些歌曲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听到这个爱你呀、啊、或者是我的爱呀、啊、之类的啊，张信哲实在是太多的歌曲都跟爱情有关了，所以之前呢被大家说是情歌王子，到现在应该是宝刀未老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送上的是和诗有关的一首歌，《我的心里是满的》，在程璧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 清晨，我一个人醒来，一个人整理头发，一个人买一早餐，一个人赶路，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心里是满的，我的心里是满的。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贼》，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每天呢，中午一个小时呢，为你带上好音乐。刚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去年的戴佩妮来中啊刚刚发行的一首歌，在网络上呢，真的是一个贼的好地方，藏贼的好地方，因为真的有很多的键盘侠，你看不到他的人的踪影，但是发生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总是会第一个跳出来去，有的时候不是特别负责任的发表一些言论，所以键盘侠越来越多。戴佩妮呢，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去想要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大家应该去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去自己思考，不要听到别人或者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呢就跟风。好吧，非常棒的一首歌。听歌的时候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YGTP 来找到我。看到 ABC 就说呢，这首歌真是帅爆了。还有理想小丛他说好赞，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生。女生有的时候洒脱率性的这一面呢，也会被很多人所喜欢。来听一首《房东的猫》。送上这首《短叹》。 在玫瑰路有一晚闲来盘算，光阴会耗成纠缠，唏嘘短叹。 有人借自己孤单笑循环，当不尽人意只是报得离散， 谁会给宽容待苦难后不袖手旁观，雨也不必撑伞，轻叩你回望的感官。爱人不是喜欢，也不是寻欢作乐的伴，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誓言的船。溪水流淌地荒，路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谁会给予宽容待苦难后不袖手旁观，雨也不必撑伞，浸透你回眸的感官。不是喜欢，也不是寻欢作乐的伴，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誓言的船。是的，都会凋零，或早或晚。愿你尽量明白那种平凡。别等眷离之时，你仍未迷途知返，

这老歌来自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莫文蔚的声音呢，好像有一种那种兵荒马乱也要简装从轻的状态。歌曲当中呢有很多人的回忆，莫文蔚的情歌呢一度是在 KTV 当中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相信直到今天呢也还是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在 KTV 当中点上一首莫文蔚的阴天、盛夏的果实等等非常多的好歌。看到了施美东这位朋友，他说风吹过，走在街上听着这首单人房双人床，有的时候老歌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吴建阳，他说一瞬间就唤起了小学五年级第一次听到马路边哪家小店放着盛夏的果实的时候的感觉，淡淡的没由来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傻了吧唧的忧伤，文艺青年，不要再忧伤了，来听听 John Stone Jet Lag。 Little light jazz whisper softly, want my heart mask for you and I'll see.Only sunshine, only moonlight. For the first time, it's real. And the higher you take me, the more that you make me feel so hazy. Tell me what this means. I got jet lag and I never even left the ground. See it'sl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oh, I'm so hungover, and I never even touched a drop. See, I can't get enough. This must be love. Jet lag, jet lag. How the time flies, how the time flies. When you're near me, get those butterflies, butterflies. Inside and I'll be where the stars shine.Where the birds fly till the next sign, you're mine. And the higher you take me, the more that you make me feel so hazy. Tell me what this means. I got jet lag and I never even left the ground. See, it's like that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oh, I'm so hungover, and I never even touched a drop. See, I can't get enough, this must be love. Whenever you're with me, it feels like gravity, ain't got no holds on me. Tell me This must be love.

Let's waste some time， 来自 Molly Johnson， 这才应该是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吧。那音乐随心听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曾沛慈，一个很文艺的女生，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北京时间21:00。